女鬼退出了房子，渐渐消失在黑暗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蜡烛也灭了，周围一片漆黑，只有门口那清冷的月光打进老屋来，周围弥漫着不知名的香味。过了一会儿，白毅放开安宗的手，回过头来说， 结束了，赵云，你看看身上还有红色雷痕吗？ 赵云云颤抖着撩起袖子，他们也屏住了呼吸。当赵云云发现一只手臂上的红痕不见了，立时激动地撩起另一只袖子，结果也没有了痕迹，他终于放声大哭了出来。他们也能理解，这是死里逃生的喜悦，任由他哭喊着。但是不妙的是，他的哭喊声居然引来了周围的人。白毅一下子慌了起来，低声喊道， 不好，有人来了，快跑。 安宗看了看自己的样子，指着这身袍子苦笑道， 我怎么跑啊，你好歹让我换套正常衣服吧。 白毅居然理也不理他，拿了东西一个箭步冲出去就往外跑。赵云云是又喜又惊又怕，也哆嗦着拿了东西跟着白毅跑出去。安宗大骂白毅这个没人性的，不过还是当机立断，抱着自己的衣服，手里拽着碗也跟了上去。三个人就那么奔了出来。安宗是最傻的一个，大男人穿着戏服奔跑，引来许多目光和爆笑声。因为裙子的缘故，居然还没赵云云跑得快，只能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。终于到了转角处，这里非常僻静，没有路人。白毅停下来，安宗跟在最后抱着衣服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终于给赶上了。白毅也喘着气说， 就这里吧，他们追不到。 赵云云又哭又笑的点点头说， 这次太感谢你们了。 我才是最惨的人，这一路上千万别有熟人呢，否则我也不用做人了，丢脸丢到姥姥家了。 白毅朝赵云云笑了笑，然后转过头来看安宗一眼，伸手指着面前的树丛道， 你去那里把衣服换下来吧。 安宗还用他说呀，马上就冲了过去，却又被白毅拦下来。他理所当然地伸出手道， 先把碗给我。 安宗只想着换衣服，马上把碗交给他，抱着衣服迅速冲向树丛，却隐约听到他低声道， 瞧，我这媳妇儿不是挺乖巧的吗？ 安宗一愣，马上回头问， 啊，你前面说什么？ 他一脸无辜地冲安宗挥挥手， 我说还好这戏服没破，否则你一个月工资就得交代进去了，快点去换下来吧。 安宗怀疑地看着他，先不管，换衣服去，不能再让人看到他这模样。终于穿回正常的衣服，安宗把戏服丢给白毅，拍了拍身上的枯树枝道， 这好了，这件事总算搞定了。 白毅点了点头， 赵同学，麻烦你把衣服交给我姑姑，就说感谢她帮忙。 赵云云接过衣服小声答应，显然她还是非常激动，身体依然有些颤抖。安宗有些担心，毕竟那个鬼触碰到了他们，于是拿胳膊肘撞了撞白毅。 哎，老白，我们不会有危险吧？这赵云云是安全了，不要我们也被撞上了。 白毅笑着摇了摇头， 不会，我们没有真正看见他，而是通过镜子，所以不会撞上。即使被碰到，我们手上也有那鬼婆子的碗，可以抵消掉相当一部分的晦气。 安宗这才安下心来，突然想起那个女鬼纠缠白毅的样子很搞笑，于是嘲笑地瞥了他一眼，然后转头对赵云云笑着说道， 赵同学，你不知道吧，我们这位白大帅哥的魅力连女鬼都挡不住，那个女鬼看他的样子，那个哀怨呢。 白毅没好气地瞪他一眼。赵云云抱着衣服轻声说， 我抱着那个鬼的时候，发现他没有胸部，好像是个男鬼。 三个人都沉默下去。 半夜三更的夜里，安宗突然就听见自己一声爆笑，笑得差点被自己呛死。而白毅扭头就往回走。赵云云看了看白毅，有些心虚地问， 是不是我说错话了？ 安宗心情大好，摆了摆手笑着说， 哎，没事儿，他这是面子挂不住了。那我们先回去了，你也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。 赵云云歪着头看安宗兴高采烈的样子，也跟着笑了笑，然后挥手和他道别。他立刻追上白毅，笑着对他说， 老白啊，这次终于让我抓到你的把柄了吧。啊， 我家的习惯是做丈夫的一定要让着自己媳妇儿，你要笑就笑个够，你老公我不会介意的。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媳妇？谁是谁的媳妇？ 安宗脸一拉，马上追了上去。白毅自顾自地走，丝毫没有理睬他的意思。他越问火气越大，年底的街道上只有安宗暴躁的质问声。然而黑暗的小道上，仿佛可以看见有那么两个人，一红一白，徘徊在人间的丧喜事之间。他们大爱大恨，无情无心地夺走了人类宝贵的灵魂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播出。我是主播蝎子来来。 炮竹声中一岁除，过年其实就是在躲避一种叫蝎的怪兽，这个大家都明白。年兽嘛，怕光怕红怕响，按照这个说法，它也没什么可以嚣张的，一串八百响的小炮竹就可以搞定它。其实说句老实话，安宗觉得过年不过就是从一年转向另一年，以前还有红包拿，现在除了徒增岁数外，其他没有一件事是增长的。安宗的妈妈知道他不回去过年的消息后，他没少落埋怨，但还是给他寄来了家里腌制的年货和新衣服。白毅也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年货，两个人就忙着把那些腌制好的东西穿好了挂在窗口。南方人过年喜欢吃腌制的鸭子和腊肉，所以安宗对腌腊类的东西很喜欢，过年的年夜饭里一定要有腊肠和腌水鸭子。白毅虽然也是南方人，但是明显属于口味清淡的，只让家里寄了一些海产品过来。安妈妈还给安宗寄了贴门上的红色符纸，说是除夕的时候贴，但是安宗嫌麻烦， 哎呀，现在贴也一样。 于是就麻烦白毅把这福字贴到大门上去。他比安宗稍微高了半个脑袋，平时就觉得心里不舒服，现在正好借机使唤他。安宗一边剥花生，一边看着贴的位置有没有偏。虽说自己样样不济，但好歹是学美术的，对摆放的位置特别敏感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白毅举着符贴的手开始有些发抖了，回头对安宗说， 好了没有啊？再这样下去我就得变长臂猿了。 安宗不理他，咬着花生仁儿，拿手比对位置，等他看着妥当了才点点头对白毅说， 哎哎，对，就那儿贴上去。 白毅贴完后甩甩手臂，瞥了安宗一眼， 这东西需要贴那么仔细吗？ 当然了，这辅导辅导，你这满腹墨水的知识分子居然不知道这个道理啊。 安宗嚼着花生认真地说。他无奈地摇摇头，没说什么，就回到屋子里收拾前几天摊的到处都是的古书。双喜鬼煞的事件过去之后，赵云云又来过几次，每次都带了东西。托他的福，安宗手上的花生就是他送的。